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，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，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。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，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。小朋友们，今天的妞妞讲故事，我们继续说圣诞节的花絮故事。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《方向感的困惑》。妞妞的方向感啊，一直很有问题。不管再熟悉的地方，妞妞都有可能转向。对此，妞爸有一句很经典，而且是无奈至极的评论。他说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在方向感方面只有好与不好的问题。而对于我们家妞妞来说呢，那就得讨论一下到底是有没有的问题了。没有办法。在这次准备圣诞活动的过程当中，妞妞的方向感又一次让好朋友瞠目结舌。首先要说明一下，这次的圣诞活动是在三间新教室里举办的。这三间新教室呢，就在俱乐部对面的一座大厦里头。22号那一天啊，是妞妞第一次去那里。到了那天下午呢，我们的活动准备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，当然还有一些东西需要采购。于是呢，正巧呢，俱乐部的另一位老师娟子也赶了过来。于是啊，妞妞就跟娟子一起呢去买东西了。妞妞是在俱乐部里遇见娟子的，所以呢，当时娟子还没有去过那三间新教室呢。买东西的过程不算很顺利，因为附近的商店呢都没有出售那种装饰用的彩条，所以呢，娟子和妞妞啊只好到两站地之外的一个小商品市场里去买。在找车站的时候，妞妞问了娟子一句：“咱们是在街这边乘车吗？”娟子马上意识到了问题的症结在哪儿，赶紧安慰妞妞说：“丫头放心啊，这趟车的路线我是很熟的。”妞妞当时心里那叫一个感动啊，要不怎么说理解万岁呢？于是，在娟子的引领之下呢，我们很快到了小商品市场。大家知道，那种小商品市场里呢，各个摊位之间是紧挨着的，俯视整个市场，就像是田间的垄道那样纵横交错。你从一个摊位走出来，转了一圈之后，似乎就很难再找到这个摊位了。起码对于妞妞来说是这样的。好在啊，有我们的娟子带路，我们俩很快买齐了所有需要的东西。但是呢，走到出口处的时候，忽然想起忘了让一家摊主给开收据了，所以呢，就只好折回去找。妞妞当时那叫一个郁闷啊，人家诗词里说，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妞妞倒想试一试，可是无论怎么回首，都是两眼一抹黑。那些摊位看起来都长得差不多，根本就认不出我们究竟刚才是在哪家买的。可是我们的娟子却是一脸镇定自若的样子，拉着妞妞的手左转右转，掠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摊位，忽然在一家面前停下了脚步，对妞妞一笑说：“丫头到了，让老板开票好了。”妞妞半信半疑的上前询问，一问果然是这一家。妞妞请老板补开了收据，回过头来一脸惊为天人的表情望着娟子。娟子和妞妞呢，拎着采购回来的东西往回赶，很快就来到了俱乐部所在的那条街上。娟子对妞妞说：“快啊，带我去看看咱们的新教室吧。”妞妞望了望矗立在俱乐部对面的几座大楼，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但是却不能确定自己上午出入的究竟是其中的哪一座了。妞妞停下了脚步，目光在楼与楼之间游走，越来越迷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妞妞听见了娟子的声音在耳边响了起来：“丫头，我看还是问一下猪猪好了。”真是知妞者娟子也呀！妞妞满心温暖地掏出手机，开始给猪猪挂电话。